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我是有一个 question 的珊珊。 我是有一个 answer 的水水。 是今大早上的跟李雷和韩梅梅一样，就是有种说hello 该怎么念才比较合适呢？ Hello 啊。 对啊，但有的时候是 hello， 就是 hello， 有的时候应该是 hello。 对，到底怎么念比较合适呢？ Remember those walls I built。 好，大家好。hello， 我是珊珊。 大家好啊，然后呢要提醒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当然了，如果您是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或者您正在回家的路上，在车上听我们的节目呢，您就可以搜索 FM98.2AM927 这两个频率。那除了这两个频率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要记住啊，我们青年广播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仅声音好听，而且我们长得也好看，所以大家一定要来看我们啊。首先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房间，点击右下角点击关注，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也是进入到我们的房间当中。那另外呢，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每天的推送，同时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看到我们每天早上的直播啦。我和珊珊在这里等着大家。 我等着你说完，然后切下我自己的镜头看一眼有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我总觉得就今天不管是咱俩的镜头还是全景，人都变大了。你看你看你看，你别动啊，你看。 我觉得好像一直都是这么大吧。 不对，一般情况下你的头顶会有大概6厘米左右的那种距离。 okay, 对，今天可能镜头移得近一些，你看，嘿，人是不是变大了？所以常来的不常来的朋友都欢迎到直播间里来看一看主持人是怎么变大的。 OK， 好好， 早上我们第一首歌暴力一点好不好？来一首 Shut Up and Dance。 Physical OK, Verona, Lisa, Sunshine, 今天那点事儿是泡泡啊。我是淡蓝色，范宝将军，快乐的雨涵，嘉旭，彼得罗夫，小狼，月宁，洛小可，吉他，吉他，孟加拉8008，你们在哪里？ 吉他吉他 撵 撵那个撵哥，其实纸笔画悲欢已经来了。 OK, 纸笔画悲欢， 真的 要把它加进来。 纸笔画悲欢是非常非常老的朋友，其实一开始我就看到他留言了，说早上好。 嗯， 刚才就想着等不完歌的时候再好好跟他打个招呼。 好的， 好久没来了，纸笔画悲欢，告诉你一个非常坏的消息哈，就是水水开始记名单了。他需要把他这个非常熟悉一点的在直播间里出现过的朋友记在他的小本本上，他每天早上要点名， 每天叫。 嗯， 我真心的是觉得我马上就开始做表格了。 嗯 嗯，我觉得大家的考勤 是 很重要的。 人家给个、哎、 两个主持人就是每个星期有五天要早上6点钟差不多起床、嗯、然后来做节目容易吗？你还不听。 那这样好不好，大家可不可以分散一下任务，就不要每个人每天都得到，保证比如说五天或两天到就可以了、哎、行吗、哎、行吗教官？ 那我问你，我们俩可以就是五天分别分开到吗？我到2天，你到3天。 我觉得如果你不要工资的话可能能行。 不可以好吧？ 可以。干嘛突然开始任性啊？ 纸笔画悲欢说跟早课一样，你错了，比早课还要严格，是早自习。 就必须得靠一种特别坚韧的品质和自觉的这种意识是吗？ 嗯，好，那今天要重点突出的是这个，今天重点揪的是这么两个人啊，一个是这个基因那点事儿，然后一个是彼得罗夫小狼。 为什么？ 我就看心情，就每天重点只有两个人，如果他们不到的话就记一次大过 啊。那我要告诉你，今天那点事儿确实已经起了。刚才我还看他在微信朋友圈里互动呢，你知道吗？怎么，要不然我发微信监督他一下啊。水水点名，水水点名，快来。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啊。好，那今天的好奇头条号当中要分享的资讯当然也是最新鲜的，我们进入今天的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OK, 今天的好奇头条号当中其实想给大家带来一组非常新鲜的这个不叫综艺吧，叫影视的快讯吧，好不好？然后呢，首先要带给大家的这个名字呢，其实实际上是很多文艺青年都特别熟悉的，就是岩井俊二。嗯，你知道岩井俊二吗？ 我不知道，看来我不是文艺青年，我好慌张呢。 岩井有一部电影，有一部叫情书，你知道吗？ 哦，我知道。 你看过吗？ 我好像看过。 嗯，它讲的是什么？ 爱情。 你没有看过。 我好像看过，但是我现在有两部产生了混淆，而且又不太能说。 还有一部叫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你看过吗？ 很耳熟。 燕尾蝶。 燕尾蝶没有听说过。 然后那个什么花儿，什么什么与花儿，什么什么什么与花 儿。这个名字更熟悉一些。 这名字是怎么更熟悉些？ 花儿是比花儿，什么名字？ 对，就是他岩井俊二可以说算是日本的这种文艺片的这个大师级的人物了。 嗯， 然后他拍的《情书》就是讲的是一个两个叫藤井树的人和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然后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镜子的关系。然后最后其实反映的确实是爱了。 嗯， 然后《情书》里面的女主角就是很美，然后整个景色也很美。嗯，然后现在就是岩井俊二有一部他的导演原作改编的动画片叫做《烟花》是要上映了。 嗯， 那去年其实实际上这个引进的这个发行公司在发行《你的名字》的时候就在海报上写着说去年一起《你的名字》，今年一起《烟花》的字样。但是呢，《烟花》其实在日本的国内的票房的和口碑的成绩都不怎么好啊，遭遇了双双的惨败。那首个周末的票房仅仅是收获了2.95亿日元。嗯，所以说现在在国内上映压力也很大。 嗯， 关键是口碑也是平平。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是确认引进国内了，对吧？ 对，已经确认引进国内了，所以喜欢岩井俊二的朋友们可以这个开心一下。 嗯， 岩井俊二最经典的就是45度角望向天空啊。 嗯， 他就是一个少年在麦田里，在草丛上，然后总是戴着一个耳机，然后45度角仰望天空。 嗯， 就是文艺青年，就是 他经常会出现在网络上那张照片吗？ 就是后来无数人模仿他那个片段，然后去照那个照片嘛。 嗯 嗯， 就是那什么是吗？ 我也照过。 那个，你抬头看天的时候，眼泪就不会掉下来。你也照过， 我也照过，就是要45度角仰望天空嘛。 嗯， 然后要戴着那种大耳机， 嗯， 然后里面放着《爱情买卖》之类的， 嗯嗯，非常合适。 对，就是很适合烘托那种高雅的心情。 嗯 嗯。OK， 第二条消息是《中华小当家集》这样的一个新漫画将于11月17号开始连载了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嗯，中国小当家是做饭的那个吗？ 对，就是那个我们之前不是说过他把它改编成那个就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吧。 哦，对，好像是。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中华小当家的新漫画是要在11月17号进行连载了。 嗯， 那1995年至今，就是这个中华小当家是已经连载了很久，但是它时隔18年之后的再次的续篇，也是让很多就是喜欢美食和喜欢漫画的朋友期待。 嗯，所以说距离上一部的中华小当家已经18个年头了，然后我觉得可能有很多小的时候去看中华小当家的这样一些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会被唤起那个时候童年的回忆。 对，就会唤起那种 想看的。其实 应该我觉得就是美食永远都是一个话题吧。 嗯， 我昨天就是和几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都还在说到，就说好像就是真人秀节目，就是比如说综艺方面的这种就是真人秀的风潮，不是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好像去年和前年是什么来着比较火。 嗯，你说那个就是去做 真人秀什么的 啊？那最近开始这几年慢慢的比较火的，首先刚开始亲子类节目火起来了， 嗯， 对吧？ 嗯， 然后歌唱类的节目， 对， 嗯，然后最近的就是嘻哈类的， 对， 嗯，然后又开始出现了各种客栈类的， 对， 啊，都是一波一波的吧？ 对，嗯，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生活方式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吃喝玩乐的是吗？ 啊， 旅行类的也火了一阵， 对吧？ 对吧？ 所以其实实际上我觉得好像美食类的东西永远都不太会过时。 嗯 嗯，作为一个曾经做过美食节目主持人的人来说，你是不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骄傲，而且永远都有市场？ 那么骄傲，我就是那么骄傲。 OK， 第三条消息，《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的这个预告片已经发布了。那首次曝光的超级反派最高领袖，这叫做斯诺克的总部，《星球大战：原力觉醒》当中出现的第一序团的，我是不是已经快要把你就是说懵了？ 嗯， 因为《星球大战》就是一个你前后如果不着调，然后不怎么看的话， 嗯， 就不太听得懂事儿了。 嗯，我觉得听得懂， 就 是《星球大战》嘛。 我把它播完了以后， 星球和星球之间的战争 过好吧？ 是吗？ 嗯，出现的第一秩序军团指挥官。然后这叫赫克斯将军将成为斯诺克的左膀右臂。时隔37年之后，我们再一次目睹了卢克天行者登上了韩索罗著名的走私飞船千年。 真辛苦。著名的走私飞船千年什么 号？ 千年号。 嗯嗯 ，OK， 就是这样的一个新闻了。就是其实就《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最后的绝地武士， 嗯， 预告片发布了。 嗯，刚刚发布了新的预告片。如果是一直在关注《星球大战》系列的这个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好不好？ 嗯，其实《星球大战》会让很多很多人觉得时光倒回了，因为它真的已经好久好久好久了。 嗯，你其实像这种名字，我根本分不清是哪个，你知道吗？什么星球大战，什么绝地逢生，然后又各种类似的名字。 星球大战是电影，绝地逢生是网络游戏。 不知道，我的意思是，你看像星球大战这种，它英文的原版的名字，可能记忆度会高一些。 Star War。 啊，这么说嘛 ？OK。 Star War 来着？这些 Star War 之前都演过什么？就是星球大战，对不对？ 就打来打去的呀。 嗯。 就是星球之间的大战。 这么明了的话题。 嗯， 因为其实《星球大战》是会有一些类似于怀旧的情绪在里面了，因 为 它真的是已经演了很久很久很久了。就是它每一部之间的间隔其实不算短，但是它的联系性很强，所以其实是构成了很多很多很多人的曾经的回忆吧。下面这首歌送给大家，重返十七岁，来自很多很多的明星的集合。 看到 Verona 也来了，早上好。 还记得那时候的自己吗？ 对我来说，那是最单纯最无忧无虑的时光。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还记得上课铃声多清脆，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 还记得当时头发那么黑，忽然被时间沾染了灰， 趁现在脚步飞扬不会累，赶赴一场关于青春的约会，没送出的心成为写着谁，字字句句刻在心扉， 那是撕心扉，那些歌言跳跃，这么多年我终于学会第一次的干杯，甜而苦的滋味，现在想来仍然陶醉。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赶赴一场关于青春的约会，没送出的心成为写着谁，字字句句刻在心扉， 那是撕心扉，那些歌言跳跃，这么多年我终于学会 第一次的干杯，甜而苦的滋味，现在想来仍然陶醉。插上翅膀，你敢不敢高飞？就算拥有曾经沧海的智慧，我们还是新兴人类。 如果能重返十七岁，那些眼泪你敢不敢浪费？直到经过人生历练的点缀，才懂得纯真可贵。我们的少年 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 是这么接的吗？ 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是这么教的吗？ 嗯， 是这么接的是吗？ 对呀、 刚才那首歌最后一句就是这个吗？ 对呀、 好可爱哟、 对呀、 那我也会。我去上学家，天天不知道爱学习爱劳动。 大黄 站到天天不知道的时候自己都停顿了， 没有底气。 OK， 继续我们这一组的影视快讯。下一条是关于昆汀塔伦蒂诺啊，这样一位特别特别具有天赋的导演，之前的这个低俗小说呀，然后江哥的一生，然后还有 是他的作品， 对，都是他的作品，杀死比尔，无耻混蛋，落水狗，然后现在呢，他的新片《曼森家族》是曝光了一些新的细节。那根据 Deadline 的报道，背景是设定在了1960年和1970年代的洛杉矶。那尽管是会囊括臭名昭著的曼森谋杀案，但是知情人士还是透露，把这一部叫做查尔斯曼森的电影，简直就是，就是等于是把他之前的一部叫做《无耻混蛋》的这样的一部电影，是受到的批评是重新又放在了这部电影上面。所以说剧本的商业性很强，那有点类似于他当年的低俗小说。那昆汀已经是为很多的大明星已经打造了角色，目前已经在为这部影片寻找投资方。那这些明星包括谁呢？包括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然后包括布拉德·皮特，然后包括缪塞尔·杰克逊等等等等的大明星，所以我们又可以期待昆汀有一部大作和我们见面了。 都是一些水水特别喜欢的知名的这种经典大师级的导演，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影视快讯哈，希望大家可以多一些特别期待的作品出现。 然后还有一部电影叫做《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你有看过吗？ 没有。 哦，那你应该看一看，这是一部还蛮有意思的电影的。然后现在呢， 还是国外的电影， 国外的电影是那个修格兰特演的 ，Hugh Grant， 他演的，然后讲述的是。你去看吧，我就不剧透了。然后现在这样的一部电影是已经改编成了电视剧，然后呢，它是会按照每一个季度这样的开法。然后这个电影的编剧也是，就是参加到了这个电视剧的这个编剧当中，这可以值得期待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就是在日本一个最大的一个盗版漫画导航网站是被查封，这也是在昨天引起的，就是在日本的一个小轰动吧。就日本9个县的警察联合起来，针对日本国内最大的一个非法下载漫画导航网站进行了整顿，并且抓捕了数名这个网络的经营人员。这次被关闭的网站并不是直接的盗版漫画下载网站，而是一个导航的网站。那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呢，这家网站是在一年当中带给这些出版社的损失已经超过了700亿元。 天哪，这个导航网站，什么叫做导航网站？意思就是通过这儿可以找到去下载这些漫画的一些通路 链接。对， 应该是就它可能指向很多不同的下载的网站， 对， 是吧？ 所以盗版真的是怎么说，知识产权的。 刚才看岩井俊二在日本的烟花的票房是2.59亿日元，对吧？ 对，2.95亿日元。 然后这个网站给出版社带来的损失是700亿日元。 对，而且你就可见就是盗版有多么多么暴力啊。 但是我觉得他们对版权的保护还是挺好的，他们在很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打击这些非法的去下载漫画的渠道。 对，我们也是希望，就是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这个国内或者是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关于知识版权的这个意识能够越来越强，然后相关的这个配套的制度或者是查封的力度也能够给我们真正在写剧本的，然后真正在好好讲故事的人一些更新的就是环境，然后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吧。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的是微微一笑，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是《行走的力量》。 说黄河月亮也许都来自他的方向，你这风才能飞去的地方在哪？我了自己怕世界未必复杂，那么失败就真爱无视出马，若然有时找不到倔强，不妨跟随我一起唱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感谢大家今天这么早来陪伴我们啊！我看到直播间除了这个 Verona 和纸笔画悲欢之外，其他的朋友们你们在哪里？ 这个前后的矛盾我真的是服了，你知道吗？ Lisa Sunshine 基因那点事儿是泡泡沃特大蓝色饭宝将军快乐的雨涵家旭彼得洛夫小狼月明洛小可吉他碾吉他这个孟加拉8008你们在哪里？嗯， 我是这样想的，叔叔，有的时候不要显得自己这么如此可悲好不好，还是要做出一副哪怕爱我的人或我爱的人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都能活得很好的样子， 就像向日葵的约定是吗？ 这世界因为你而珍贵，偶尔笑中带泪，互道晚安入睡。就算某天我们各自走远，我也静静守卫，天真直到你回来的那天。爱让我们越来越相信直觉，幸福是有你陪伴着我每个瞬间，只想陪在你身边，还要一起认真执着许每个愿，就有勇气等明天。每当我睁开眼，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 你是未来的主人翁。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王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翻滚吧，朋友圈。欢迎大家回来啊！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可爱又美丽的水水。 嗯，我是聪明又大方的珊珊。 我是机灵又善变的水水。 我是温柔又贤惠的珊珊。 我是不想再听你说话了的水水。 我是珊珊本人。 我是水水本人，本尊。 不知道这段争论从何而来，你知道吗？好吧，咱们抓紧时间看翻滚朋友圈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消息。 那在这个之前呢，还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好的，告诉大家吧，加油。 好的，那除了您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首先搜索花椒直播上的活力九八二房间，然后呢，您还可以在北京时间上打开北京青年广播这样的一个房间，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在网络上看到我们的直播。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啊，九八二魔力工厂。您可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那在那里呢，您不仅可以文字和我们进行互动，您还可以图片和我们进行互动。嗯， 我特别欣赏您，说是真的，加油。很高兴有你这样一个搭档，这么一个积极的然后充满着正能量的热情阳光的搭档。嗯，小王子。嗯，对不对？ 来， 这回可以看翻滚朋友圈的内容， 可以 、我很想知道，就是大家知不知道一个地方叫做地球肚脐？ 不知道。 嗯，是这样的哈，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看到之后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地方把自己的一些景点啊，或者是标志性的这种建筑啊，把它想象成世界的中心，对吧？ Okay, 对。 但是这块巨石其实非常有名，它在澳大利亚一个号称地球肚脐的乌鲁鲁巨石。 OK、 是一个非常值得一见的标志性的地貌。那这个地貌呢，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它其实就是在一片苍茫的大地上一块巨大的岩石。嗯，是世界上最大的整体岩石。 是艾尔斯岩吗？ 哎，对，是的。 哦，是艾尔斯岩。 但是他们不就是当地人不喜欢叫这个名字。 OK 对不对？ OK 好， 在当地的土著叫看来他们一定要叫做乌鲁鲁巨石，因为当时那个艾尔斯岩这个名字是他们被殖民的时候 明白、 对、别人给他们起的，所以这觉得他们觉得是一种对他们当地文化的一种抵触以及一种侵略，所以他们更喜欢叫它乌鲁鲁巨石。这块乌鲁鲁巨石呢是世界上最大的整体岩石啊、你大概会有印象它有多高多大多宽吗？ 特别漂亮， 很美，对不对？ 很美很美。应该有100米 高、嗯、有吗？ 是有，之所以会觉得是一百米高，是因为你看大家如果看图片的话，会觉得它就是一百米左右的高度，因为通常情况下这种巨石是俯拍嘛， 嗯 啊、在一片大地上有块巨石、嗯，实际上这块巨石的高度是348米， 很高、欸， 很高， 348米，我想想啊，中国尊有多高啊？ 中国尊、嗯、这栋楼吗？ 对， 嗯，它应该有几十层吧？ 我觉得我们对比一下中国尊不就好了？这样我们差不多就能有一个特别特别直观的一个感觉。 哦，我觉得中国尊应该比它高。 中国尊应该有比它高吧？ 有。 我看一下，中国尊有多高，对吧？ 哎，中国尊或许差不多高，因为可能几十层。 528米。 哦，528米。 嗯，528米。 嗯。 所以说就是中国尊的1/3。 嗯。 差不多。 嗯。 嗯。 突然 很高、欸， 突然显得巨石弱了，300多米。 没有，你要想中国尊是人一层一层一层搭的、 嗯， 这巨石就真的是他自己本人， 嗯， 就有300多米。 嗯，江明志来了，他问说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今天的主题呢是外国人怎么玩艺术。这个话题会在8点半到9点半期间，我们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谢尚进青年艺术收藏家，以及他今天又带来了一位新的艺术家的朋友，叫做岳小飞啊，我们一起来聊这个国外和国内的人对艺术是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啊，等等等等。在这之前呢，还是我跟水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现在在聊的是位于澳大利亚的世界肚脐地球肚脐乌鲁鲁巨石。 嗯 啊，这个巨石呢高度是348米，周长呢是9.4公里，突兀的耸立在荒原上啊，可以说是比任何纪念碑都已经震撼人心了。对于在当地已经生活了几万年的原住民阿南古人来说，这块巨大的岩石是他们一个非常圣洁的神圣的一个场所、 嗯、 啊。那现在是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如果你去这个岩石玩的话，你会查攻略嘛，这个攻略上会告诉你一件事情，那就是千万不要爬到乌鲁鲁巨石上面去。哦，这块巨石是有人会爬的，你知道吗？可是这对当地的文化的确是一种冒犯。 OK， 所以就不能攀岩，对吧？ 不能攀岩。可以不可以找专业的攀岩场所攀岩呢？ 嗯，可以可以。 对，那事实上就在这块巨石的周围呢，是树立着一些牌子的，这些牌子是来提醒大家不要爬它。 嗯， 这个牌子上面是这样写的，说我们呢传统的阿南古人特此声明，乌鲁鲁巨石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是一个神圣的蕴藏大智慧之所、 嗯、 根据我们的法典不允许任何人攀爬乌鲁鲁，这是我们的家、嗯、请不要攀爬巨石。但是从70年前乌鲁鲁巨石成为了这个旅游胜地开始，每年呢大概都会有6万人无视禁令攀爬巨石。 哎，你没有看到过有一个那个帖子，就是专门去 教你如何攀爬乌鲁鲁巨石吗？ 不是不是不是，就如何盘点人们总是在这个禁止标牌的外就后面就是做这个禁止的事情吗？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喜欢攀岩或者喜欢就是爬山啊什么的人、嗯、都没有办法抗拒爬乌鲁鲁巨石吧。而且并没有 有种原始的冲动是吗？ 没有法律法规规定。 嗯，他们之前其实是推出了一个规定，这个规定是什么呢？说如果每年爬这个巨石的人数高于游客总数的20%，他们就宣布永久禁止攀爬。 但是一直都没有超过这个比例、对不对？ 在2011年到2015年期间，这个比例一直维持在16%左右。就是世界上的游客大家还是有这种共识的，对不对？ 其利断金。嗯， 可是呢其实攀爬这个巨石有可能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 我要是这个原住民，我就诅咒所有爬这个的人。你听那个就是窦文涛他们那个圆桌派那个节目聊过那个、就是他们有一次旅行是从夏威夷的一个石滩上面带石头吗？ 嗯、 你有听那集吗？ 没有听到。 然后就说他有一个朋友就是从那个夏威夷的一个就所谓的一个什么石滩上带了几块石头回家就做纪念嘛、然后就是特别特别多，就是 特别不好的事儿就发生在他们家。 嗯， 然后后来他就各种找原因的时候，他就听说说，就是那个夏威夷的那个海滩是不可以把那儿的石头带走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好像当时是那个地方生活着印第安的原住民， 嗯， 然后就说那个殖民统治者在去进行就是血腥的那个杀戮的时候， 嗯， 然后呢，就是那个族长就发了一个就是诅咒。就说任何把他们的家乡的东西带离这片土地的人， 嗯， 都将遭受到厄运的惩罚。 嗯， 然后呢，这个朋友就是马上就把这个石头就打包，然后写了一封信，就寄回到了这个夏威夷岛的这个酒店。 嗯， 然后就后来他听说，就夏威夷的不管是邮局还是酒店，每年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人们寄回来的石头， 成吨的石头是吗？图什么呀？极大的发展了当地的这个物流业。 对，所以我觉得像这个乌鲁鲁巨石就应该采取类似的方法，我觉得。 嗯 嗯， 因为的确 还可以发展当地医疗业，对不对？ 嗯，掉下来之后去医院看病的什么还得， 嗯， 因为的确这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就大家会希望不要去爬巨石，除了是一个文化尊重的原因之外呢，啊，禁止爬巨石本身也是对安全隐患的一个考虑。 嗯， 这个巨石很高嘛，而且周边一圈其实是很光滑陡峭的，是非常不利于攀爬的。从1940年代巨石开放旅游开始，已经有35人因为攀爬巨石丧生了。 嗯， 而且去年就有3个澳大利亚人掉进了缝里需要救援。不好意思，听起来的确还是挺有喜感的。所以说目前这个国家是做出了一个规定啊， 嗯， 他们是做出了非常明确的禁止令，是从2019年10月26号开始，他们将明文立法禁止所有人攀爬乌鲁鲁巨石。 嗯，好吧，他们的意思就是不准攀爬。 Stay with me。 'Cause I'm just a man. These nights never seem to go to plan. I don't want you to leave. Will you hold my hand? Oh, won't you stay with me? 'Cause you're all I need. This ain't love.No, it's not a good look and some self-control. Deep down I know this never works. But you can lay with me so it doesn't hurt. Oh, won't you stay with me? 'Cause you're 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啊，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看到了很多新朋友进入了直播间里， 对， 来挨个的点名表扬一下， 感谢胡银辉送给我们三个心花怒放。 怎么了？ 你这个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感谢胡银辉送给我们三个心花怒放，一个心花怒放，两个心花怒放，三个心花怒放。感谢朱国立的问说今天什么话题？哎，今天什么话题？你问我，我怎么知道？你问珊珊啊，珊珊今天什么话题？ 今天的话题是水水定的。因为你刚才说那个感谢胡银辉送了三个心花怒放，那个语气听起来又很像小二在大声的报这个客人给了多少小费的那个段子。 对 呀、 啊、对 呀、 啊、才三个心花怒放哎。胡银辉，你不要感觉就是稍微送多一点啊。 不用，还是直接私信给我发红包吧。这个心花怒放得攒到什么时候啊？ 考虑就是什么叫转换率的问题。 对吧。 然后恭喜胡银辉和朱古力豆成为成功的进入到了我点名的这个名单当中。等一下把胡银辉也加进去。胡银辉 真不容易哦，这两位同学。跟大家说一下，水水最近就是新开放了一个技能，就是他打算记一个小本子，就经常跟我们互动的同学啊、听众啊、观众朋友啊，他都要记下来，每天早上挨个点名。他现在乐此不疲，你知道，我也劝不住、 啊、 他每天玩特别开心自己。 我想问一下，今天为什么 Lisa 还有是泡泡还没有在啊？然后饭宝呢？快乐女孩彼得罗夫小狼， 人家不是你妈，人家偶尔不在不是很正常吗？ 好了，你看，带你去旅行来了，对不对？ 哇，我开心，开心很好。 等一下，我看一下你在不在我的名单里啊？ 其实水水，这回我跟你讲，这事儿我现在都开始觉得累了。 好 ，OK 了，来吧。翻滚朋友圈第二条资讯， 好不好？因为咱们经常互动的朋友其实还挺多的，为了防止你找不过来，这个到底有没有记录下来这个人的名字、啊？我建议你按大家的这个首字母排序，好不好？ 对，我正在弄呢。对。 好 ，A 开头。 理想的理想，对不对？好的，来，你说吧，我们翻滚朋友圈的第二条是什么 ？Lisa 来了。理想的理想说报道起晚了， Lisa 说大家好， Lisa 来了，跟大家分享一条消息好不好？ 哇， Lisa 还被盗号了， 哇哦， 没事、我们等 别解释。 对、哎、 咱们现在太残忍了，水水你知道吗？就刚刚纸笔画悲欢说，水水你如果每天点名的话，我就找别人帮我答到。现在大家的压力大到 Lisa 来了之后还需要找个借口。我之所以来晚了，是因为我刚才被盗号了。然后理想的理想说、 Lisa、 说我是起晚了。 哎 ，Lisa， 你会不会指望我和珊珊会相信你啊？ 号不能一直被盗，这一次我们选择相信。 这次我们相信你好不好？但是你要保证你的号的安全性。下一次如果被盗的话，就是不仅是 Lisa， 所有的朋友都不可以，就是再用这个借口，好吧？这个借口已经被永远的禁止了。 好，咱们这样看一眼啊，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像是这个小学的班主任。我们回到小学的一个视角，我看到了一条非常有趣的新闻。其实提到小学这件事情，大家应该会发现一些之前就还挺有趣的，比如说这个老师让带一条小鱼到教室里面观察，然后有个小朋友带了一条草鱼，是吧？然后有个老师让带肉肉到教室里面，结果一位小朋友带了一块五花肉啊、哦！就这种情况和这种例子，简直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哎，你们小学的时候没有开过烹饪课吗？就兴趣的烹饪课，然后老师会拿一个就是那个像文烟香一样的那个圈的那个电炉那个炉子，你们有过吗？就那种 没有 电管炉 没有。 然后呢，那个老师就会来炒菜，然后当时我们老师在炒菜的时候，我真的就翻了一个白眼。 为什么？ 就炒得很差。 就是炒得不够味儿是吗？ 对，就是一看就是不好吃的那个菜。然后回去我跟我妈说，然后我妈就说你还是要就是就好好学了。 咱们这样啊，咱可以问一下大家自己小学的时候有被开展过什么样的特别有趣的活动。你知道我印象最深的两个小学时候开展的活动，一个是缝沙包比赛。 哇、沙包比赛是超级有趣的活动， 超好玩，对不对？为什么？ 哎，你们沙包比赛是玩什么？ 我们缝沙包比赛。 我觉得你们这个不好玩哎。 对呀、啊，就当你说是特别有趣的活动的时候，我都惊呆了，就缝沙包到底。 哎，我们的活动是拿着你们给我们缝好的沙包，然后拿着沙包去玩沙包大赛的活动啊。 但是沙包大赛是民间的呀。 沙包大赛是学校组织的呀。 哦，班级之间对抗吗？ 就是小组与小组之间对抗。 就班级内部小组之间 对 抗。 对的，对的，嗯。 那班级组织就够了呀。 对呀、啊， 我还以为是比如说每个班级选出一支代表队， 嗯， 哦，然后班级之间对抗。 那个是长绳比赛。 嗯，好嘞，我们是缝沙包比赛。 嗯嗯。 哦，就全班同学放在一起，拿着六片布，然后和一坨沙，还有针线包。 哇，听起来好复杂哦。 沙包就是这个样子的呀。 好好好， 就你首先先把它缝成一个，就是五块布，是一个漏斗。 好厉害。 改天咱们这样的，咱在这个直播间现场缝沙包好不好？ 好，嗯。 然后我小学的时候，除了这个， Lisa 说，他们有叫做到野外捡垃圾比赛， 这是比赛吗？我看到了，我还以为这应该是班集体共同举办的一个活动吧？ 哎，这个很悲惨哎，到野外捡垃圾， 很环保啊。很公益啊，这个主题听起来很励志啊， 很励志，很励志，很励志。 你接着听我讲嘛，我那个比赛更扯。 好， 我那个比赛叫做穿衣比赛，就是穿衣比赛，就比赛你的自理能力嘛。就大家一人有一坨地啊、站在一起， 嗯， 然后可能比如说分成三个列队，三个横队，然后八个纵队、这种感觉。 OK。 然后一个人旁边有一床被子。嗯，然后有什么刷牙的东西，然后有一套衣服、你就先假装躺在那里、然后哨声一响你就赶快站起来，用最快的速度先叠被子。 好， 然后把那些什么牙具假装刷一下牙，然后都摆 好，然后再把衣服穿上。 看谁用的时间最短。 对，以及做的最好。 哇，天哪，这是一个好，哎呀， 很像军训的时候还是怎样子做的 一个比赛。 为什么？ 因为就觉得好像就是在演戏，然后你要演得又快又好。 嗯、在演戏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很有趣。 那你是不是第一名啊？ 嗯，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当时我就处在其中的一些困惑。 OK， 就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 Okay.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小朋友啊，这个小朋友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呢？特别有趣。这个学校的老师有一次课外作业的这个能力提升的作业，老师要求大家在树叶上找一片树叶。 嗯。 写上刚学的汉语拼音，有很多朋友拿来了自己的树叶，比如有的人选的是银杏叶，有的人选的是杨树叶，等等等等，都还挺唯美的，枫叶等等。这个小朋友扛着一片芭蕉叶就来了，很大一片哦。大家想一想，就是那个 小学生拿芭蕉叶， 对，就扛在肩上，就像挑水的那种担子一样。啊，这位小朋友呢是一名一年级的学生。特别有趣的是他为什么扛芭蕉叶呢？啊，他说这是他爸爸弄的主意。他爸爸说一开始觉得小一点没有关系啊，但是当他们俩发现对比之后，觉得大的叶子比较好，觉得比较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而且这个小朋友叫做钱家浩，钱家浩说看到自己的爸爸带回来的芭蕉叶呢，自己是十分欢喜的，因为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故事， 牛魔王与铁扇公主。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是其他的故事是一样的。你看比如说有个叫做大破莲花洞里面有两个大妖怪，一个是金角大王，一个是银角大王，是吧？他们有五件宝贝，第四件就是芭蕉扇。 对 啊，这个钱家浩呢因为这个故事想到了用这么大的一个芭蕉扇。而且他的父亲的初心其实也特别好，说当初选这个芭蕉叶呢是要考虑可能写的拼音比较多，他想考一考孩子的这个积累，所以就选了一片比较大的叶子，没想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是父母的话，我也会鼓励我的小孩就做一些就是类似这样 的事情。 就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女儿的话，我就会让她顶着一个荷花叶去班上，因为我觉得荷叶也很漂亮啊，对不对？ 就很像荷花公主的感觉。 对，甜甜的叶子。 哎，好像咱们从小真的应该教育小朋友有些自己的想法，跟别人活得不一样，对不对？ 对 啊，包括这个小朋友，其实他拿了芭蕉叶去学校之后呢，学校的老师还有朋友们给他起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叫做芭蕉小王子。 随后呢，他还大方地展示了一些自己的这个枯叶。其实我当时特别喜欢这个新闻，除了小朋友，这个小朋友扛了一片很大很大的芭蕉叶，这个芭蕉叶如果竖着放的话，可能应该有他的这个身高的一半以上。对，我会觉得很酷很有趣，会觉得这件事情会给他童年留下一个很有趣的印象。长大之后会想，哎，当时老师让交作业，爸爸让我带了一片芭蕉叶去，而且我叫芭蕉王子。 凤尾芹啊，龟背竹啊，都很好看啊，它们叶子都很大。 就会选各种各样不同，还有推荐是吧？ 对啊，就龟背竹的那个叶子和芭蕉叶一样大小是差不多的，但它就像乌龟的背一样，有那种中间有镂空，超级超级好看。 然后我比较喜欢这个，还是因为这个老师把这个作业收上来之后，也进行了树叶的展示。 OK， 因为刚刚水师说很多叶子很好看，那张图片也非常好看，就是在那个窗上，教室的窗户上，然后小朋友们把他们带来的叶子就挂在那里，依次挂在那儿，然后逆光拍的时候，不同的种类的、不同形状的、不同大小的、不同颜色的叶子就逆着光闪烁着自己本来植物本来有的那个光芒，然后上面有一些小小的歪歪扭扭的拼音啊，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趣的一个图像，所以说也很希望咱们在平时生活的过程当中，别管是不是还在上学，然后有一些去营造这样的仪式感的生活的理念。 没错，一首 Royal Blood 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今天的话题环节。 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 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 哎呀， 万千世界观， 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的主持人珊珊。 大家好，我是微微一笑的节目主持人水水。那我们在这个 这一波的似的 不能和你站在同一个战线，和你拉开距离，水平上就有不同。然后呢，今天我们同样是在周六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谢尚进，和大家一起来共赴一个艺术的约会。那当然了，今天尚进也是带来了他的艺术家朋友来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岳小飞。 岳小飞， 哎，你们俩今天就是 so interesting。尚进、小飞，你们看镜头。就你们俩都穿黑色， 黑色， 然后说好了似的， 对，然后现在就很像某个餐厅的两位主厨， 不要这样吗？ 我还以为你会说服务员， 是不是像 三个 两位主厨的感觉，对不对？ 今天我们来聊的是美食节目。 要不要介绍一下尚进？ 尚进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尚进是青年藏家，然后也是资深的艺术品投资顾问，对艺术行业非常非常的了解。我们也是通过尚进啊，在基本上快要将近十个周末都请来艺术家和大家。 是的，他身边总是有很多非常有才华的年轻艺术家， 对 不对？ 不仅画得好看，长得也好看的艺术家朋友们， 颜值也很高。 对，果然是专业主持人，特别会聊天。 没有，我们都是在搬运事实， 事实的搬运工， 从来不加以评论。 要不要再认真的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打个招呼。 那我介绍一下小飞哈。就是小飞的话，他是这个。就是现在是北京服装学院的老师，对吧？先介绍一下他这个老师的身份。对，正式的介绍。他也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也是中国拟画家协会的会员。然后他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然后这个又这个在英国的伦敦，跟水水一样啊，在英国伦敦的那个切尔西艺术与设计学院。 你是 Chelsea 的。对的，硕士。 很厉害是吧？ 对，然后又回来又读了一个中央美术学院的硕士，等于两个硕士。所以说他也是参加了 工作吧，可能 三年了，咱们应该差不多吧，同龄人。 对对对，他不仅是老师，而且自己也是坚持去自己创作，然后也参加了很多的这个个展，还有群展这些展览的活动，所以他小飞的话，他画了很多，笔下画了很多的女性，这个。就是很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说一会儿我们也可以来看看他的作品，也介绍一下，让他自己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去画这个，他画这个女性啊，还有别的一些系列的这些题材。 那我们就是在看小飞的这个作品的图片之前，也是看看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 有人说小飞好漂亮， 有没有？ 有。这个朋友的名字是叫金刚菩提吗？ 对，金刚菩提1155说。好漂亮，小飞好美，好厉害。 是的， 你认识这个金刚菩提吗？我想问一下。 是我找来的托儿，今天来的基本上都是托儿。 怎么会有这样的主持人呢？菩提嘉宾拖场子，还往下面拆台。 Morona 说：“一说老朋友，我就知道下一句肯定是要接谢尚进。” 所以尚进已经是节目的老司机了， 是的，是的， 节目的超级老司机。 对， 朱古力豆说：“今天的嘉宾情侣好厉害呀、啊！” 因为今天你们俩服装真的还蛮像，就是情侣装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样吧，咱们在聊这个小飞的作品之前，咱先留 一 个悬念。 这样吧，我觉得下一次就是我们规定一下尚进，就是如果他请一个艺术家的嘉宾的话，他们两个服装稍微呼应一下。 他觉得就是服装有要求是吗？ 下一次就是你请嘉宾的时候，然后你和嘉宾的服装稍微的搭配一下，然后因为是艺术家嘛，对不对？ 像一个组合是不是？ 对， 今天 要求很压抑。 老钟一下子凤凰传奇过去了。 像今天的这个不谋而合的这个巧遇，我觉得这套就很棒， 是吧？ 是不是？ 好， 充分表现了就是西餐在中国的发展。 所以今天一直是美食梗就过不去了。 在聊这个小飞的作品之前，我觉得咱们还是留一个悬念吧，咱把他的作品放到后面去看，让大家先去更多的了解他，然后再去猜测一下他是什么样的作品。既然小飞和水水都有共同的在英国留学的经历，我觉得不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先聊一聊。因为水水在英国的时候也做了很多，虽然他去的时候不是学艺术专业哈，可是他对艺术一直都非常有研究，非常感兴趣，然后也做了很多相关的一些学习和实践。 你已经确定我可以摔死了，我站得已经够高了， 是吧？对啊，那现在就请你和这个专业的艺术领域专业的这个双硕士一起共同分享一下，在英国的艺术教育和中国的艺术教育有什么不同，好吗？ 那我来先说吧，好吧？我觉得很棒。好， 所以水水在英国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在英国是学那个政治与媒介的。但是看展是必须的。 对对对，因为伦敦本身就是一个特别艺术的一个城市嘛，所以我觉得就不管你是不是做这个相关领域的，你肯定不可避免的还是会接触到一些英国的当代艺术的一些作品。 对对对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跟大家首先要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区，是觉得好像当代艺术的整个策源地或者是中心是在美国。但其实这个在伦敦也好，在巴黎也好，就是欧洲人自己是不认的， 不同意是吗？ 对， 甚至于伦敦他自己会觉得说，现在整个当代艺术的发源就是策源地吧，就最重要的策源地，就是哪一个，比如说艺术家会被追捧，然后哪一个展览会真的火起来。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基本上很多都是从泰特开始。 对，没错没错， 会是从古根海姆开始。 对， 可能美国商业一些吧，偏商业。 要不要解释一下泰特古根海马？这是哪儿啊？ 就是泰特是英国伦敦的一个就是现当代的美术馆， 对， 主要是当代美术馆。然后呢，它是通过一个发电厂改造的，所以它在就空间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涡轮房，就是它有一个空间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房间。然后在这个空间当中就可以实现很多就是当代艺术家特别宏伟的一些构想，就是空间很大，然后占地面积也很大，然后这个就是美国的 MoMA 比不上的，因为美国的 MoMA 就是在曼哈顿岛的一个建筑的几层，然后它那个空间不够大，然后所以说就是当初不是美国 MoMA 在建成的时候，MoMA 比泰特建得早嘛，然后 MoMA 意思就是说当代艺术中心已经从二战以后慢慢转移到美国了，然后其实实际上就是我觉得英国人就建完泰特以后就是扇了他一巴掌，因为就泰特迅速的就成为了就是当代艺术最重要的一个美术馆。其实听小飞说起来，我觉得可能会更加从他们专业的角度上来说更加专业。 对， 没有，你已经很专业了。 水水是一个我现在 就是介绍一下水水。我觉得水水， 你是主持人对吧？ 对， 是我其实 边问边介绍。 其实我今天拿的是小飞的钱， 嘉宾钱是吗？你这样会让嘉宾以为他们有钱，上期小吴来了17了，钱呢？也 不然后就水水的话，他是一个非常就是。应该说艺术的非常热爱着、 哦、 他自己 是 想 想想和水水当男女朋友吗？我觉得今天这个局有点怪啊。非常热爱艺术、 哦、 对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哦、 所以你看我们可以从这时期来看、嗯、水水这个的这个艺术造诣随着这个时期越来越深。 对， 我觉得 也是真的是被逼着一直要进步、嗯嗯、 对，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啊这一期非常好，就是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话题能去聊英国、嗯、包括他们这个共同生活的城市、嗯、我只是去观光旅游过，但是我每次去的话，就我去过伦敦是去过一次， 嗯， 我觉得非常的好，而且我确实是看到你刚才说泰特，我脑海里整个就在跟演电影一样在看回忆我当时哎看过的那个展览，还有包括他的整个的场馆，而且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帮你，他有一个那个玻璃，你站在那，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说咱们很多就是，包括布展啊，其实很大的那大型的车或装置其实运不进去， 对， 它那个特别大，我发现它那个坡有个坡，我印象特别深，嗯。 对，而且泰特其实在去年的时候他又开了一个新馆， 我觉得这挺厉害的、 对对对对，又是一个像你说的在空间上的一个特别大的延展，然后所以他有很多就之前的泰特的藏品就可以有新的空间就不断拿出来给大众去看嘛， 嗯、 这是泰特的一个新的一个动态吧，然后其实就我们说到泰特，一般指的是泰特现代，其实泰特它是有两个馆的，一个叫 Tate Britain 是就是泰特英国馆，那个是更偏传统的，就是绘画呀、雕塑啊、架上的这些东西比较多。然后像刚才水水跟尚进说到的那个，就是 Tate Modern， 那个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工厂改造的那个，在泰特河的对面。然后这两个泰特的场馆也是隔着这个泰特河相对的这样一个空间。然后我当时上学的那个Chelsea 切尔西那个学校就在泰特的英国馆的对面，就所以我们吃午餐的时候就可以就拿着学生证就进去一边看着画着，当然不能吃饭啊，但是就可以坐在那儿看，所以就这是上学的时候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福利，所以我对这两个馆还挺有感情的。 就是、在国外，就比如说在巴黎、在伦敦，就是学艺术的人的一个，我常常很羡慕他们，就是他们的学生证超好用，你知道吗？就是进所有的美术馆、博物馆都不要钱。 啊、是这样，对的对、 啊、 其实很多美术馆本身也是就是 免费开放的， 他会就是让你怎么说，就是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你愿意买多少钱的门票，实际上是一个自愿的行为，他不会规定票价、嗯、然后他会就是 这 样 是 一种 是吗？ 对对 对,、 嗯、对，一个 donate 的一个方式。 泰特也是的 啊、哦、真的， 泰特当代美术馆也是，他有一个 donate 的箱，就有一个捐赠箱、 嗯、 然后你进去你愿意扔多少钱就扔多少钱， 嗯， 但是他重要的展览是收门票的， 嗯嗯，明白。 就是它可能就是有六个展厅吧，然后有两个常设展厅， 对，常设展是免费的， 就是、 嗯， 然后所以他就非常鼓励你办会员， 嗯、 因为他可能每年会有十几二十个展、嗯，然后如果你办个会员的话，可能就是六次的钱、嗯，你就可以把这些所有的展览全都看完了。 对， 但如果你要一个一个买的话，就会很麻烦， 是的， 而且他那个会员还能带一个朋友， 哦、嗯，就跟在北京的公园一样。是 办一张老年卡， 这个卡可能60一次，但是你如果办个300多块钱的年卡的话，就是北京很多几百家公园可以。 看来33是办了。 北京哪个公园要60块钱一张门票、啊？ 就随口说， 不等不等， 百望山森林公园会不会稍微贵一点啊？ 嗯，反正天坛、 八大处多少钱？ 天坛好像是5块吧，天坛是5块吗？ 景山是两块， 景山是2块， 嗯、 对对 对, 对, 对， 而且还不收那个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收，现在收了， 哦、现在收了。 哦，前两天刚去，嗯，2元成人全价票，吓坏我了，你知道？ 所以我们的话题是怎么从泰特美术馆到了这个 景山 公园的门票2元的？ 的问题，所以说像泰特美术馆这样的，在伦敦应该是那种标志性的一个艺术中心，对吗？ 嗯、 甚至一个美术馆就可以被看作欧洲的现代艺术的策源地， 绝对的、嗯。 他们会有就这么大的力量。 就前年的时候，泰特是办了一个埃格尼斯马丁的那个展览， 嗯、 你们都知道吧？应该。 嗯。 然后就是她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女性艺术家嘛，然后就是以画那种 特别禅宗啊，感觉他特别宁静啊，然后什么样的。然后当时我看一篇报道上写的，就是那个策展人就是在泰特策展的时候，两个策展人嘛就站一块，然后一个策展人就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其实也并没有什么野心，然后另外一个策展人就直接打断他说，我们其实是有野心的，我们的野心就是重写这一段艺术史。然后他们在想哇，然后艾格尼斯马丁这个艺术家就是从那个展开始，然后就开始全世界巡回，然后泰特是第一站，然后他现在的画已经从原来的可能就是还好，现在已经涨到非常贵，上镜值得艾格尼斯马丁的画现在， 所以基本上一个风向标的一个 风向标。 因为当这些艺术家在这种很重要的美术馆或者博物馆展出的时候，他肯定随着市场，包括他的，如果他是有二级市场的话，肯定都是在涨的，因为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美术馆之一， 就是很厉害的一个美术馆。 咱们这样，咱们先休息一会儿，然后一会儿呢继续回来跟小飞一起聊一下啊，在英国的一些事情啊。 好， 上镜也从这个专业的角度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 没问题，一首音乐送给大家，我们继续今天的周末艺术会。 Seconds and hours. Maybe they had to take some time. I know how it goes. I know how it goes for wrong and right. Silence and sound. Did they ever hold each other tight like us? Did they ever fight like us?Of up and down, meet in the middle. There's always room for common ground. I see what it's like. I see what it's like for day and night. Never together. Cause they see things in a different light. Like us, they never tried. Like us. 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我们今天继续的是周末的这个周末艺术会的时刻啊。我们同样是请到了我们的青年藏家、资深的艺术品投资顾问谢尚进先生，还有他的艺术家朋友岳小飞女士。 咱们这样啊，我看到其实在直播间好像有一些认识小飞的朋友在跟他打招呼。刚才是有朋友说小飞好，是吧？ 对，然后 这叫做 朱古力豆说，朱古力豆说好像在一个咖啡馆见过小飞。 什么呀？就是福楼是一家法餐厅。 福楼法餐厅是吗？ 他说就是，是的，我在法餐厅见过两位嘉宾。他是接的主厨梗，你都不懂朱古力豆的梗，你知道只有我懂他的梗。是吧？特别的洋气。 Okay， 那不管怎么样呢，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哈，有朋友们打招呼叫做买黑衣 啊。是我的托，那个确定是我的托。 说了小飞你好，还有理想的理想再给咱们那个发了一个咖啡的表情哈。大家早上好。 Okay， 今天还是继续聊这个艺术的一些话题。刚才聊到了就是在英国。 刚刚朱古力豆还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要问一下。他说问一下一个题外话呀，就是和吃的公园什么都没关系，水水和小飞是阿森纳的球迷还是切尔西的球迷？ 是吧？我不知道。 我觉得可能我不太看足球。 我也不太。 但如果是阿森纳和切尔西的话，我觉得可能偏阿森纳一点吧。 那我就切尔西吧，我们学校就叫切尔西，就校队。 如果在伦敦经常就是特别坚定的说出自己是哪个球队的球迷的话， 特别正常， 会被打吗？ 不会。 哦，还好是吗？ 不会，还好。但是英国确实是一个就是最盛产就是足球流氓的国家之一。他警察有很长的名单。就是有的人是一辈子都进不了英国境内的就是足球场看球的。 所以你进名单的这个习惯是跟英国的警察学的。 对，是跟英国的警察学的。 Okay。 对。 好吧。你们两个人，我觉得小飞可能对英国的这个关于艺术的教育有很多自己的感慨，因为他在国内的时候读了很多书嘛，在美院，对吧？ 对。 回来又再读了一个硕士。然后当时你觉得去英国读的那几年，两年还是两年啊，有什么不同吗？跟在国内？ 其实特别不同，是吧？水水应该上学也有这样体会，就跟国内的教育系统，还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可能英国的教育，如果用一个词去形容，就是它的所有的教育一直在围绕一个词展开的话，给大家一个干货中的干货，就是免费告诉大家这个词儿，就叫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批判性思维嘛。但是我们中文里面说批判性思维，批判它可能是一种否定或者一种颠覆，但实际上在英文里面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就不一定说你要否认权威啊，挑战权威，而是说它指的是就是你在看待所有事情的时候你要有自己的观点。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是经过你自己的思考的，你的观点那也可能是反传统的，那也可能是你是很承认主流的东西，很承认传统的东西的，但最重要的是你要有自己的观点。举一个特别生活中的例子，就是在英国的很多那个公司，就是逛街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妈妈就是推着那个婴儿车在逛街，然后她在给自己就是特别小的那种小宝宝买东西的时候，她也会把比如说买一个帽子吧，她会拿一个红色的，然后拿一个蓝色的，会给那个小孩看，就说你喜欢哪一个呀。就意思就是说，就是在那个小孩还特别小，还没有语言能力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培养他，就是对事情要有自己的审美，要有自己的观点。就在他还不会用语言表达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选择色彩，选择样式了。然后我觉得这点其实对我的改变还挺大的，因为在中国上学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就好像大学以前你基本上没怎么听见过自己的声音吧，就上课你就往那儿一坐，然后 是被灌输的， 对，就很被动的一种学习的一个过程。 尤其你是山东人，对吧？ 对，我是济南人。哦，是吗？ 这个就现象还可能相对来说更加普遍和严重一些。 对， 因为我们的教育压力比较大， 是，就很应试的那种。 我听到过一个段子，就是说老师让同学们去发表，对于其他国家食物短缺的自己的看法。你有听过这个段子吗？ 有听过。 然后美国学生就问说啊，老师想问一下什么是其他国家。然后呢就是这个欧洲的同学就说，老师请问一下什么叫短缺。然后那个非洲的同学就说，老师请问什么叫做食物。然后中国的学生说，老师什么叫做自己的看法。 对对对对，没错。是这样。 好伤感。 对，其实我们就最缺乏的就是培养一种自己的看法的这种东西。所以上进就是你看到小飞的时候，小飞是什么东西吸引到你呢？因为其实每一个你带来的艺术家，其实实际上都是你去发现他们，或者说你们相互吸引，就是成为这样的合作的伙伴，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说这么多的艺术家，因为有自己认识，有朋友介绍，因为这都是一个圈子嘛，然后也都属于我们都大概都是在一个年龄段就上下这一块的。那其实小飞的话，我其实也是关注，就是我之前一直说我在关注新水墨的这个系列。那我觉得他画的就很特别，就是他笔下的这个女性，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会一想到的就是那种特别苗条啊，符合特当下呀、 苗条淑女， 对对，特别写实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这种题材。但是我觉得他的画有自己的一个从这种水墨来表现，又有自己的一个风格，然后整个的这个其实女性，他画女性我很认真的去看，而且这两天又看了几遍，我觉得确实 画的有意思，是吧？ 对，就是有自己的很好的一个自己，我们就说品味也好，或者说自己的一个语言，绘画语言也好啊。 说到这儿，是不是不能不看了？ 那必须得看。 拖 了 也太久了。 对，说到这里，其实实际上我觉得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风格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整点之后，我们再来看。 好的， 而且 还是再卖一个关子，让大家再等一会儿。看到了正头来了，说珊珊叔叔早上好，早上好。还有刚才好像暂时卡顿了一下，有朋友在问画面怎么暂时消失了。 对，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已经应该调整好了，大家如果还是发现又正常了的话，也跟我们打个招呼说一声吧，说我们有没有回来，好不好？ OK， 那我们整点之后继续今天的周末艺术会。 北京时间 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嘿嘿，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完全不懂艺术，已经坚持了将近十周，每周六陪他们聊艺术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对艺术非常感兴趣，但是还是一直要拉着不懂艺术的珊珊，向他普及艺术，普渡他的艺术人生的水水。 这有一个特别懂艺术的另外一个人啊， 那就是我们的青年藏家、资深艺术品顾问谢尚进同学，来用我们同样的句式造一个自我开场。 这就是一个坚持了十七，拉着珊珊，跟着水水。再加上艺术家一起在周末聊艺术的谢尚进， 嗯，我觉得小飞也会完成得很好，因为山东姑娘很会这一套，你知道吗？山东姑娘特别会写作文， 进酒桌上就一直在学，是吗？嗯，一直在练习。OK， 嗯，小飞来。嗯， 所以我就是来参加一个聊艺术的节目，然后据说我是嘉宾，但是我却一直插不上嘴，然后在这里听两位主持人聊艺术的岳小飞。 哎，对，就咱们的那个就是主持的， 既然你都已经这样反抗了，下面这半个小时全部你说好不好？ 好。 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跟咱们进行互动哈，刚才唱二八也说了，说抓紧时间这个看画看画，还有买黑也说看画吧。先在看画之前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带你去旅行也问了，说刚才是怎么了？刚才我们那个网络出现一点问题但是画面现在是正常的呢，也希望大家继续和我们进行互动哈。 对， 如果想互动的话，有很多方式和方法。 买黑衣，我要提醒一下你啊！如果我唱二八同学，我要提醒一下你，如果你要送兰博基尼，那就请你送兰博基尼，不要在那儿打字儿，送兰博基尼，好吗？ 成了，口头送了， 口头送了。那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房间，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房间。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好了，千呼万唤始出来，下面要看到的是我们月月的画，好不好？ 对，作品 第一章开始。 好，看一下这幅啊，好不好？ 嗯，哦，我知道这个叫咬耳朵。 哦，我、啊、 对吧？我有看到你的这幅作品。 谢谢谢谢哦、在哪看到的？ 他发给咱们的呀。 我们以为你一直不说话在群里。 嘉宾发给咱们你都不看吗？我不说话，但我有听啊，毕竟我不懂艺术嘛，你们知道吗？我不容易、 啊。OK、嗯、 对吧？但这幅画我觉得很可爱，有那个少女感。嗯，叫做咬耳朵， 一个少女咬另外一个少女的耳朵，对吗？ 嗯，小飞先来介绍一下吧，为什么画这样一幅画？然后当时你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或者咱们三个人先说一说对这幅画的一个观感。 我想先问一下，咬耳朵在你们的方言里面有别的意思吗？ 在我们的方言里面就是悄悄话的意思吧、 啊、 应该在全国的方言里面都是这样、 啊、那就不是方言的问题了，对不对？ 对啊。 好，那 你的方言是什么意思啊？ 我理解的也是这个。 我觉得你理解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理解的是什么意思？ 我理解的就是这个意思。 你理解的能播吗？能播是吧？ 可以播， 就是讲悄悄话的意思。 就是悄悄话的意思。对、嗯、就是悄悄话。 好的，咬你耳朵。在我看来其实就是还蛮有少女的那种感觉，然后整个是水墨画的那种色调，淡淡雅雅的、嗯、但是也有点点就是你看其他的色彩是吧、嗯、还是能看到比如说一袭穿着这个女孩穿的在我看来是偏浅蓝哎、 啊、 两个少女 应该是对一个蓝绿色的衣服、 嗯、 对 嗯然后再说悄悄话、 嗯、 很像姐妹俩同龄的那种感觉 对对、啊、就是我的画都是女性题材为主的其实就是男艺术家画女性跟女艺术家画女性我感觉有点不同、 嗯、我很想问这个问题不同在哪儿呢 就其实男艺术家画女性的时候有时候他会引起争议有一种物化女性的倾向很容易被这个女权主义者诟病就之前有一个美国的艺术团体也是一个女权主义的艺术团体他曾经做过一个恶搞的海报就是把那个安格尔的大宫女给他恶搞了然后他在上面写了一句话叫做女性一定要脱成裸体才能够进入大都会美术馆吗、啊、就那原文就是 Do women have to get naked to into the Met Museum然后他下面就解释说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面所有参展的作品的艺术家只有5%是女性艺术家、 嗯、 但是在他们所表现的这些人体啊或者裸体的形象里面有高达85%以上都是女性、 嗯、 所以他就说就 是 女的必须要脱光了衣服才能进这个美术馆嘛、嗯、然后后面还有人就是做了调查就是在卢浮宫里面大概有30多万还是300多万作品就没有一件是出自女艺术家之手所以就其实还是有一个男女平权的这么一个问题吧、 嗯、 就是在男性他表现女性的时候他可能只把它当做一个特别美好的形象就是一个审美的需求但我觉得可能就女孩自己画自己或者女孩自己表现女性的题材就既是怎么说就是表达自我也是一种就是以人为本或者说回归自己的一个过程吧 会不一样、 嗯、会不一样我觉得男性画女性会带着审视就是他会要去观察 我觉得 他画出来是自己 一种欣赏 可能吧其实欣赏就是美化了的审视嘛是吧他总是要需要去观察然后去打量然后去想这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创造了一个女人对吧但是女孩画女孩可能是表现和呈现了一个女人那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刚刚讲到那个安格尔的那个宫娥，对吧？ 对， 大宫女，对， 就是她，甚至于就是为了让这个女性的腰就是显得特别特别漂亮，她在那个解剖的那个就是那个结构上，给她加了2节吧？ 对， 就是她的尾椎， 是吗？ 对， 就是加了。 显得长一点， 普通人不可能长出来的尾椎骨，然后就使他整个身体就是 线条很美，是吧？ 对。 然后他这个行为后期好像也是遭到就是业界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批评，就是说你为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的美，都已经就是在解剖的这个就是结构上都已经完全的就反人类的一个构造，然后去构建一个所谓完美的一个女性的肉体了。 咱们刚刚那个互动的时候，大家不是自我介绍吗？然后直播间里有一个朋友叫做朱古力豆，他说我是爱听艺术，不懂艺术，也不敢装懂艺术，却常常被人问是不是玩艺术的，实际上却是 不断被艺术玩过的老王。 老王是山东人吗？ 然后 隔壁的老王吗？ 然后有一位非常非常调皮的朋友又出现了，因为他上一周就得了我们一幅就是艺术家送的一个字儿， 又来了。 他今天问说：“今天送画吗？” 对，今儿送画吗？哦，对，泡泡，你还把那个地址私信我微博好了。微博吴珊珊双子座，然后你私信给我。其实那幅字儿在哪呀？我有点想不起来了，但是我肯定找个东西送给你，好吧？我要找一、找不着的话。 然后我们继续，刚刚看到的是咬耳朵那样的一幅画。 对， 我们再看下一幅，好不好？ 哎，哎，这幅叫什么来着？ 这幅应该是叫泡泡糖。大概也是两个女孩的一种情愫。其实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在各种两两组合里面，就我觉得可能两个男的在一个画面里就很奇怪嘛，很生硬，然后一男一女又有点儿就太俗套或者说太正常，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从我画画开始，就两个女孩在一起这种图像就特别吸引我，所以就后面画的很多女性题材，然后都是两个女孩在一起的感觉。 不觉得在中国传统就是整个的文化里边，就两个女生在一起干嘛都行吗？ 对 对，是这样的，尤其在老外看来，觉得两个中国女孩手拉手在街上走很奇怪， 牵着手 其实 上洗手间， 对，没错。 我觉得就比如说从小学开始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然后两个女生一起洗澡，然后手牵手走在街上，然后相互拥抱，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还互相亲吻，都是大家觉得很正常的。 这个甚至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就比如说那种开玩笑的时候啊，或者是很久不见了呀，比如一个假期什么不见了，然后回来什么的，然后两个男生这样做这样的举动就会被认为很不正常。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在他的画面当中，我看到两个女生之间的那种感觉，好像就是有一点很微妙的感觉。 我觉得很少女啦，就这其实应该在心理学上是有一些研究的。就比如说这种美女放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种集群效应嘛，可能会有想象的空间。就比如说一群姑娘在一起，你看那种闺蜜团拍张照片，你心里想哇，肯定都是大美女。点开看，其实也都一般，你知道吧？ 有美图秀秀， 都长得一样是吗？但是我觉得其实那个小飞的这种两个女孩，给我想起了一部小说叫《家庭教师》，那个《家庭教师》是一个挺悲情的小说，讲的是两个姐妹俩突然有一天发现他们的家庭教师不太对劲，他其实跟那家庭教师感情很好，然后那个家庭教师后来发现是和他们的表哥有一些情感上的连结，甚至这个家庭教师怀孕了，但是他的父母和就是整个家庭都规避这两个小女孩对于这个家庭教师的一些信息，反正总之是一个悲情故事。那家庭教师最后就是的确是因为被赶出了这个家，然后最后自杀了等等等等。但是整个故事的讲述是围绕这两个小女孩展开的，他们俩咬耳朵，他们俩去讨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有没有留意到她坐在窗边差点哭出来了呀？然后就这种姐妹之间的情感，其实是我从小飞的作品当中看到的，反倒不是说朋友之间一起去手拉手，就这么 close 的一种关系，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姐妹。 我觉得珊珊的解读可能更， 因为珊珊是 女孩， 对，我们理解不了，理解不了。 我觉得这种话就是感觉女生和男生看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对吧？姐妹嘛，你是我的姐。 我觉得可能男生会看出一点情趣来。 对。男生其实很多男生主要看用审美来看，看美不美。 我觉得可能是 第一眼是看美不美。 对。 第二，因为很多我说的是可能是比较外行，但如果说是你。很多人就是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写实有时候为什么说受到非常多的关注，因为它太大众都能看出来嘛。对呀、 所以咱们从就是男女艺术家和女艺术家的区别，最终还是聊到了男人看女人。 不是， 看美不美。 就比如说我举这两个例子啊，我觉得这两个例子特别好。就比如你再放后面的两幅吧，我们可以一起，就是四幅一起。 对，其实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嘛。 好， 对。然后第三幅是不是叫做编辫子是吗？ 我觉得你是推理出来的吧？这个 叫什么？双生儿。 对对对，双生。 啊、真的吗、 真的叫双生。 你懂他的。你懂他的， 对，我觉得你懂他的 ， 然后第四幅看一下第四幅吧，然后这幅 这个应该是一个单人的，但是它会有一个影子，其实还是暗示，是一个两个人的关系。 这幅叫什么来着？其实它的名字我有印象，但我一时间忘记了。 我也有点忘记了。 问题见了就是艺术家 大概是 随机的 是 之类的。说 举个例子，你看就是他选的这些意象，你看第一个咬耳朵，对吧？然后第二个泡泡糖，然后第三个那个影子，就是那个双生，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于男生和女生来说，解读完全就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 是吗？ 女生叫泡泡糖和男生叫泡泡糖，完全就两回事儿啊，我觉得 有道理。 男生叫泡泡糖是啥呀？ 是什么？ 男生 我也很好奇。 泡泡糖就是那种。比如打篮球啊、或者比如踢足球啊，然后就是比如说还要边嚼边吐，边吐个痰、 对，有点痞、 对 吧？ 然后就是比如说学习好的男生就很少会叫泡泡糖，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没有， 或者是嚼的动作比较小，嚼的很文静， 就不会。 你那是冰糖吧？ 还有一个就是开车犯困的时候嚼泡泡糖。 对， 那所以你们看来女生嚼泡泡糖， 女生嚼泡泡糖就是很甜美啊。 女生嚼泡泡糖应该在一些电影里面会有这样的画面吧？ 而且女生嚼泡泡糖 洛丽塔 就是有一点点挑逗的感觉， 对， 女生嚼泡泡糖就会把那个嘴嘟起来，或者你吹一个泡泡起来嘛，对，然后 比较可爱。 就很 比较可爱， 就是好像他在说 come on come on 的感觉。 然后或者是就是那个吹很大很大很大的泡泡糖，让泡泡糖 打， 然后就呼在嘴上，就特别萌，是不是？然后无助的笑，然后哎呀，我怎么做了这样的蠢事？ 打他，你干嘛？ 套路好深啊！ 套路干嘛？我卖萌的不行吗？洛丽塔是不是就嚼泡泡糖？ 应该会有，对， 他 有一个吃一个硬糖的一个画面，对。 而且洛丽塔其实那个，我觉得小飞应该看过吧。就是洛丽塔，其实我觉得很多没有读过原著的人可能有一个误解，是觉得说是一个少女被一个好像就是年纪大她很多的一个类似于知识分子还是一样的人，就是好像被她是包了，或者是被她爱着什么样。但其实就是 一直是大叔在爱她，是吗？ 其实纳博科夫写得很清楚，其实是洛丽塔非常非常勾引这个男的。就他从很小12岁的时候，其实他就是散发着各种各样的就是自己那种挑逗的气息，然后其实不是一个单向的关系，就洛丽塔本身是一个非常有风情的女孩子， 在电影里面也 是 这么演的， 清纯的一个代言词 啊、在电影里面他不也就是经常在勾引这个知识分子是吧？然后走过去的时候偷偷的踩一下他的裤脚啊，就一定要踩上才行。很厉害，我觉得要学起来。但是我真的觉得小飞的作品给我看到是那种姐妹的感觉。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是因为你会有特别关系好的闺蜜吗？女性朋友 当然 陪伴你成长，是不是、啊、 我也想问、 对，其实作为我来说就感觉画女孩就特别正常，因为就是很私密的一些细节，就是我自己本身生活里面来的细节，就是我回忆里的或者我接触过的。另外就是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最开始的原因，就是在上学的时候，那时候要画很多很写实的基础训练，然后需要那个时候我是画工笔的嘛，就有需要看很多细节，但你很难就是一个学生找到这么合适一个模特，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就是画自己啊，或者是画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啊，就其实是就特别实际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么画女孩会比较多。 那我可以毛遂自荐吗？可以画我。 画我两个， 可以， 画两个男孩，画两个男孩， 对，试一下，挑战一下这个比较。 我觉得我们就先预定一下，第一个是咬耳朵，然后第二个泡泡糖，好不好？ 就是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被画吧？哈，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在我小飞的想象当中，我是在画面上是一个什么样子。哎，你们有看最近特别有趣的新闻？一个女孩，然后介绍去画她的那个肖像，她拍了一张好美的照片，然后说被经介绍了一个在校的那个艺术家，青年艺术家，还没有，然后画出来特别特别丑，她特别生气，然后还退了她什么250块钱， 对，退1250， 8.8分了3次退的，一共2500。但是 所以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女孩，虽然当然就是大概念上说都是美女，但是其实都不是那种特别标志的美女，就是她都会是一些很有特点的美女，因为可能对于画家来说，就是特别标志的、特别想象中那种像。这样说不太好，就比如说范冰冰那样的形象，其实用艺术作品去 很美的 去很难表现的。 而且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不是在就说特定的艺人啊，就是艺术家有的时候会觉得挺俗气的， 可能会有一点，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审美来说，或者他的那个形式感和他的形象感来说，会有一点太正常了。就可能艺术家还是 但是我觉得是在生活当中大家是追求完美的。嗯，其实你说在生活当中问咱们要不要跟范冰冰换长相，数到三你说换立马换，那肯定换呀，谁不换？ 真的要换吗？ 我真的要换啊。 但我觉得你长得比她好看哎。 谢谢你，就要这句话。但是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是这样的，我是觉得好像你们艺术家特别喜欢缺憾。 对，就 是喜欢不完美， 喜欢更真实的一些东西吧。因为你会觉得那些形象会离你很远，就像我画画也是，我会喜欢画身边的人啊，或者是我想象中的记忆中的一些人，我可能不会去找一张这个明星的图片来做参考。因为会喜欢就是跟自己直接发生关系的一些特别真实的一些形象。 而且你了解他，对吧？ 对， 就是说你了解他，你可能不仅是在画面上体现他，可能更加的能去读懂对方的一个心理。我觉得你看我其实从他那个吹泡泡或者说咬耳朵来看，他这是一个很亲密的这种过程。那你如果是一个我觉得不认识的人，我觉得这种题材应该很难创作吧，对吧？ 是是，而且其实之前我记得大概是毕加索吧，就是他画过一个女性，然后也是那个女性就抗议说你怎么把我画这么丑，就可以想象毕加索画来女性那肯定是他的那个风格。 对， 然后毕加索就说了一句话，我原话我不太记得，大概就是说我是在画一张画，我并不是在画你，就是像不像这个问题对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 对， 就他只是借助物象在表达他毕加索的一个对艺术的理解，或者是对他的艺术宣言的一种体现。就可能跟这个物象，跟这个女孩是不是漂亮，或者是不是像她，其实无所谓的。 他画的是我眼中看到的你。 对，是他那个段子好像是这样，就是说毕加索在画着画着画着，然后那个夫人就说那个你画的不像我。然后那个毕加索就说没事儿，您会越来越像这幅画的。 哎呦， 对，就是 意味深长， 就把你的精神画出来了是吗？ 我觉得可能是吧。但是说实话，我是觉得其实就是在我不知道有的时候艺术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好像感觉每一个艺术家在画到一定像的程度以后，他们总会都会想要破坏一下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 有 或者说是画到特别美的时候会想破坏一下。 对，这一点其实我还挺感兴趣的，因为好像周围那种艺术家朋友就每一次感觉到他们就是觉得他们特别受不了一个画面特别完美，就是特别对称啊，然后颜色用的特别漂亮啊，然后什么的，然后每到这种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念头说我一定要去破坏一下，然后可能破坏的这一下就是他们自己的风格，或者说整个画出来的那一个瞬间。 对，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就是其实咱们现在说叫破坏，但是从画面语言来看，就是一种对比，它才能形成更强烈的视觉效果嘛。就如果这个画面都是特别干净的，或者特别完美的造型，特别饱和的色彩，那种就对比的冲击力其实是小的。所以就我们所谓在破坏它的时候，其实是有的时候人为的去加入一些对比的因素，就让那些不完整的地方会把完整的地方更加突出出来。是这样。 咱们刚才不是聊牵手的事吗？我看到有个朋友 Verona 在咱们的互动平台上面说我外公跟他住香港的一个老朋友，每次见面他们一起走路都会手牵手。走在他们后面，心里不知道怎么说，觉得冬天里面的一丝暖阳洒进心里来。男朋友女朋友你给我们一个画面呢，关键信息好像没有说。 80几岁外出， 哎， 他应该说的就是一个男生的朋友吧，我觉得 啊，有可能， 对吧？ 是的， 就兄弟哥们儿之间的那种感觉。他应该说的是这种感觉， 就是牵手一直走的感觉。 牵手怎么唱来着？ 牵手怎么唱的？ 张惠妹。 牵手。小飞跟上了，小飞一直在摇头晃脑跟上了。我看到了畅言说小飞老师画得好，刚才朱古力豆说他最喜欢第一张咬耳朵。我就喜欢咬耳朵这种画的人，心里可能都有一颗少女心。我也是 喜欢 咬耳朵， 泡泡糖 我也喜欢，有童趣，是吧？还是一颗少女心了。 不是，我是觉得小飞的画特别能够激起，就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有一种偷窥欲在里边。 是， 就你总觉得好像你看到了一个好像 你在生活当中很难会看到的一个画面，因为其实女生不管是泡泡糖还是咬耳朵，其实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大家好像都在的情况下做吧，应该都是比较私密一点的空间，就说得更直白一点，肯定是街上人比较少的时候，对吧？ 对，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而且我最近其实新画了一张画，那个题目就叫愧啊，就是英文的 peak， 然后就可能就这是一种美感吧，就是你会有的时候会好奇你看不到的一些画面，就是幕后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是一些女孩之间很私密的一些你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公共场合见到的，你会去好奇它是什么样子。我也是对可能这种画面比较感兴趣吧。 刚刚在那个咱们的直播平台上好多人说这个我喜欢双生，然后唱说看画我就发兰博基尼，所以我就播了十秒钟的那个咬耳朵我现在给你播十秒钟的这个双生好不好啊？ 他真的送了一辆兰博基尼 哦真的吗？ 哦真的吗？ 所以什么意思呀？到底 这个送了一辆追爱兰博基尼 直播平台上的那个 所以我们能拿到什么吗？我比较关心的是 兰博基尼 4888个豆 天 哇，这个绝对 这有史以来最大的吗？ 谢谢金卓666666 是这样的，我觉得其实好像就是小飞的话，在我看来是有那个传承性的，就是他的精神其实很统一，就我能想象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画这样的画，因为他画的是跟少女有关的，然后悄悄画或者是私密的感情，包括偷窥这件事情跟少女有关系，我觉得少女很喜欢偷窥， 对， 因为少女不善表达， 对， 她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说，对，她说哎，我要去瞄一下这个男孩是不是对我有意思，我要去瞄一下爸爸妈妈到底在做什么，就少女其实经常会偷窥。你说刚才你偷窥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来，可能有的时候会有扒着门缝看啊，这种感觉。 原来少女也喜欢偷窥，我一直以为好像 少男是吗？ 喜欢偷窥耶。 所以说就是 全世界人都 喜欢偷窥，对不对？今天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 叫少男少女都喜欢偷窥， 少男少女都没少偷窥。 哎，其实刚才珊珊说了一个观点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看这个画会去猜想这个艺术家是什么样，然后我恰恰觉得就是画如其人，就这个画其实是艺术家一个特别真实的，或者说你没有办法掩饰的一种表达。就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有些艺术家就长得男生啊五大三粗的，但是画出来的画是特别细腻，然后特别敏感，特别微妙。 那个红星不就是这样吗？ 对 吧？现在红星站在这儿的时候，就他坐在这儿的时候，然后看到他的画，然后我就这样来回看了几眼。 对，然后我觉得他的画应该其实是最真实的他，应该是他最内心里的那种东西。这个东西是 其实红星很细腻的。 所以说小飞就是一个温暖的细腻的少女，在她的心里，然后有些自己的小趣味。 其实我还觉得，我觉得小飞很难得，就很有才华。你看他又在国外去留学，然后回来还是画我们传统的，包括说中国的元素的这么一个题材，我觉得很难得嘛。对啊，而且我觉得往这个在。就是他今后的艺术道路上，我觉得应该是会有更多的让我们和更多的惊喜。对， 谢谢。主要是上进多带我飞， 上进带着我们三个一起飞， 我们一块飞。 OK， 谢谢我们的老朋友是上进，然后也感谢小飞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周末艺术会非常非常愉快，我们也期待下个星期能有就是更好玩的话题，然后也是会有新的艺术家加入我们，也是再次感谢上进能够把我们的周六变得这么的有意思啊。那您就是已经收看和收听了今天的微微一笑，然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我们明天再见，明天依然是我和珊珊陪伴大家。拜 拜 拜拜， 再见。